过不怕路途远，翻山越岭过大河，站在桥头四下望，这珍珠玛瑙挂满坡，苞米棒子金闪闪，高粱赛米红似火，大豆结荚滴哩嘟噜蜜，气死风的谷穗儿压弯了壳，水库的鲤鱼直打飘啊，呱呱乱叫鸭子鹅，清塘瓦舍南山下，哎。那是啥时候就添了一个变电所哎，破浪我越唱越高兴哎，铁尖儿板嗖嗖嗖嗖就好像登了上那摩托车来海呀。 爱家